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三八妇女节特别版。别版 是唯一。

的海洋倾诉着我希望，我的心也温暖着情深意长，盼望你也和我一样，把爱的火花点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三八妇女节特别版。别版 是解药。

心意爱再爱，不要低下头，别怕青春消失就不信单纯的美梦。我在这岸看着你，有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